上山打猎砍柴，翻山越涧如履平地。因为身高的优势啊，还有自小练就的飞毛腿功夫，村里有人就跟他说，张瑞啊，你长这么大高个儿，老在山里头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不能有什么作为，不如干脆呀，你找个室友吧。张瑞一听，哎，那我找个什么事儿做呀？哎，你不腿长吗？跑得快，这叫飞毛腿的本事，你不如呀去当个通信员，来回的跑道送信，你看怎么样？张瑞乐了，哎，这个送信的差事儿我去大材小用了吧？你分跟谁当通信员呢？听说咱们郝佩林县长正在招人，如果你能到县里给郝县长当通信员，那多好啊！什么？哎呦，这要是给郝县长当通信员，我瞅着不错。可我能行吗？哎，我听说呀，郝县长正选人呢，你不如去看看，试试怎么样？张瑞一听，好吧，那我就去试试吧。他就找到了郝佩林县长所在的办公地，到门口跟人一说，说我要见郝县长。郝县长一听有人找自己，亲自出来一看，张瑞也是一愣，看这小伙子年纪不大，也就20郎当岁的年纪，可是有个1米8几的大高个儿，这不光是个高啊，腿也长，这两条大长腿，郝县长一看这个个子就喜欢上了。哎，年轻人，我就是郝佩林呐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他们说你要找个通信员，我从小就腿长，跑得快，我想跟着你。郝县长一听笑了，这么办吧，正好啊，我也选了几个人，你们呀在一起比比，看看谁跑得快，我呢就把他当成我的通信员，你看好吗？行啊，不就是比赛吗？张瑞一听跑步比赛，他可高兴了，张瑞平时就喜欢跑步。当时郝县长就把几个人叫到了一块儿，选好了起点还有终点，一声哨响开始跑步。这张瑞跑起来两条腿就像车轮大转一样，速度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，很快就把另外几个年轻人甩到了后头，跑了第一名。郝县长把他叫过来问问家庭情况，觉得各方面都很不错，从这天起张瑞就做了郝佩林县长的通信员。这下张瑞在沙塘沟的名气更大了。单说这一天，郝县长办事留宿在延庆旧县镇的团山村，夜里是万籁俱寂，只有土炕上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，忽然间村子外响起了断断续续的枪声，接着犬吠声由低到高由少到多，响彻了团山村的大街小巷。郝县长，张瑞猛地睁开眼，低声喊了一声，有敌人。郝县长一咕噜坐了起来，还没等说话就被张瑞俯身背起来向屋外跑去。转过山墙急行几步，张瑞把郝县长放下，掀起了一堆干草，一个黑漆漆的洞口呈现在眼前。郝县长，您呐先到地窖里躲一会儿。张瑞 边说边把郝县长扶进了地窖，然后盖上了干草，匆匆回到了屋里。这枪声呀，是越来越响，如狂风骤雨。张瑞坐在土炕上，随时等着敌人闯进来。但是过了一会儿，这枪声是渐渐轻了，后来竟出人意料地恢复了平静。这敌人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？是不是准备好圈套等着我们钻呢？这狡猾的敌人如果用的是缓兵之计，让我们放松警惕，那无异于自投罗网啊。绝不能轻举妄动。想到这儿，张瑞一反身又坐回土炕上。这时间就到了凌晨三点，村里是一片安静，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咚咚咚的脚步声。一个老乡跑进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敌人撤了，敌人撤了。张瑞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低声问：你说啥？老乡昂起头看着张瑞，惊喜地说：敌人撤了。听完老乡这句话，张瑞是转身就走。老乡紧追着张瑞：你去哪儿啊？张瑞更不搭话，是大步流星直向后院跑去，掀开干草，对着地窖口低声喊：郝县长，敌人撤了，我们转移吧。防止敌人卷土重来。郝县长从地窖里探出头来，由张瑞轻轻一拉，扶在了张瑞的背上。张瑞直起身向院外奔去。夏季的黎明虫鸣不断，道路两旁缀满了露珠的野草，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。张瑞俯身向前疾驰，身边的庄稼向身后如飞般倒退，露珠打湿了张瑞的布鞋和裤脚，他却浑然不觉。就这样跑了将近一个小时，汗水渐渐地出透了，但张瑞没有停下脚步，因为他知道郝县长腿上有伤，万一被敌人发现，可就无法脱身了。又跑了大约一个小时，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，这时已经抵达荒野口了。郝县长的衣服被张瑞后背的汗水浸透，他低头对张瑞说：张瑞，歇一会儿吧。张瑞却摇摇头：郝县长，我们奔五里坡吧，那儿更安全。张瑞背着郝县长走上了隐藏在山间的羊肠小道，转眼消失在茂密的灌木丛中。苍翠的山中鸟儿婉转地鸣叫起来，层峦叠嶂的青山到处是生机勃勃。张瑞一口气儿跑到了五里坡，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轻轻放下郝县长。张瑞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：郝县长到了，再休息会儿吧。郝县长举目远望，赞许的点了点头。五里坡上苍松遒劲，仿佛陈兵百万。张瑞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长途跋涉，终于背着郝县长和接应的同志会合了。大家站在山巅之上，举目远望，火红的旭日正透过缕缕云雾升了起来，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大家喜悦的笑脸，照耀着刚劲挺拔的苍松翠柏，更照耀着祖国的万里江山。 平北抗日神枪王，演播郭强。 今天给您讲的是 平北抗日神枪王的一段故事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平北提起神枪王，延庆大庄科一带的抗日军民没有一个不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的。这神枪王名叫王永和，是大庄科南部乡屯村的人，从小呀给地主放牛，受尽了苦难。每天放牛，他都背上火枪，打些野兔子呀、山鸡呀、山羊啊之类的野生动物，用以维持半饥不饱的生活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让他练出了一手好枪法。八路军开辟到大庄科一带时，他就积极参加了昌岩二区区长刘文科领导的区小分队，并且当上了区小队侦察组的组长。正因为王永和有着一手好枪法，大家都亲热地叫他神枪王。延庆大庄科是平北战场的重镇，位于延庆东南部深山区，东南与怀柔九渡河镇为邻，南与昌平十三陵镇接壤，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。单说这一天，神枪王正在敌人盘踞的大庄科内进行侦查，突然从旁边一个小酒馆里走出了区小队的副队长李进才。要说李进才这小子属于贪得无厌的，别看他当上了区小队的副队长，他老觉得这对自己不公平，心想凭我的能力、我的作为、我的贡献，怎么也应该弄个队长当当，现在才让我当个副队长，这对我太不公平了，这心里总有几分怨言。这一天呀，他正在家中坐着，突然有人敲门。等他把门打开，一看门外头站着个人，他不认识。李进才就问：“你谁呀？”这人微微一笑：“你就是李进才吧？”李进才点点头：“是我呀，你是呢？”“你跟我出来一趟，我有事找你。”李进才跟着他出来，拐弯抹角到了一个僻静所在，刚要说话，对面这主啪一挥手，不知打什么地方窜出来七八条大汉，就把李进才摁倒在地，生擒活拿给带走了。李进才到了地方一看，可把他吓坏，原来屋里几个日本人站在他的面前。李进才顿时就明白自己让日本人盯上，想跑那是跑不了了。日本人对李进才非常的客气，摆手让李进才坐下，在李进才面前桌子上摆着酒钱，有东西。李进才知道这日本人是要收买自己，可是李进才心里也琢磨，如果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，自己的命转眼可就没了。权衡再三，他一想，干脆我先顾眼前吧。他可就点头同意，当了彻头彻尾的汉奸。日本人委任李进才为大庄科宪兵队副队长，还给他发了份委任状。李进才感激涕零，心想，这还是日本人比共产党对我好啊。当上这副队长，李进才可一门心思的就想要立功了。今天呀，他正好看见王永和，心里可高兴，认为自己立功的机会那到了。李进才不容分说，把王永和让进了酒馆。这王永和认识李进才，就很小声的喊：“李副队长。”李进才把王永和让进屋里后，叫上几样小菜，然后又买了两瓶酒，而后对王永和说：“别的话咱先不说，咱俩先喝上几盅，待会儿呀我告诉你一份情报。”王永和这人呢 还确实有爱喝酒的癖好，没等李进才说上几句，就坐在桌子边和李进才喝起来。酒过三巡，李进才看到王永和喝的也是个七七八八，就趁王永和没注意，冲店小二使个眼神，这小二退下去了。这时李进才压低了嗓音，装作很同情的对王永和说，凡是八路那边的人，无论谁到了日本人那边都能官升三级。哎，老王，这话你可别对别人说，是我告诉你的。哎，咱俩不隔心我才肯对你说。如果你要想弄个官当当，我在日本据点那边有人，我给你串串线。王永和一听啊，这人怎么这样了？他强忍的怒火，听李进才把话说完，然后微微一笑，哟，还是咱们够朋友够关心啊。那我问问您，您现在在日本人的据点是个什么官呢？李进才听完老王的话，他可以为王永和同意了，连忙说，哎，行行，你问我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早就接到了大庄科宪兵队副队长的委任状，怎么你也愿意了？这时王永和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怒火，我的李队长，你的意思是让我叛变投敌？你个叛徒汉奸，怪不得这几天曲小队的仗是越打越糟糕，原来有你这么个汉奸给鬼子通风报信儿。今天我算是找着你了。李进才听完王永和的话，嘿嘿的冷笑了两声，小王呐，我还是真佩服你这坚决，不过你要知道，你呀已经被包围了。王永和听完这话向窗外一瞟，嚯，可不是，20多个伪军已经把这个酒馆包围了。王永和仔细一想，我如果现在一枪把汉奸打死，自己再往外冲，不行，那么寡不敌众，怎么办呀？突然王永和蒙眼间看到窗外，灵机一动，嗖的一下拔出手枪，一甩手，啪啪，两枪过后，就见窗外飞着的两只家巧是应声落地。王永和呀是想借此吓一下窗外的伪军，没想到20多个伪军一下吓得是撒丫子就跑，不得了啦，快跑吧，小小的家巧人家都百发百中，别提咱们大活人了。就这样这群伪军一哄而散，王永和脸上露出了微笑，呵呵呵，我的李队长，现在请您上西天吧。接着王永和严肃地板起了面孔，我要为这些天因打仗失利而牺牲的战友报仇。手起枪响，结束了汉奸李进才可恶的一生。王永和别上枪，迅速离开了酒馆，若无其事地到别处去了。等到大队的鬼子和伪军赶到酒馆时，酒馆里呀只剩下了汉奸李进才的尸体。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《平北英魂谱》，总策划黄克莹，策划张树清、张坤、高文周，顾问郭强、李运哲。《平北英魂谱》由延庆区委宣传部、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。今天的话说天下就到这里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看着对的我呀。